阿哥你也抱一把吧。 有冇及时个精神，证明我话人字嘅天赋，我哋好感谢你，再次感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哋喺第一堂，藉住你嘅名字，就有机会喺度分享你嘅圣言。求主开启我哋嘅心灵，我哋完完全全咁样去领悟到你所俾我哋嘅信息。以上奉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今日咧，我哋讲第十三章啦，马太福音啦。咁我上星期咧就即系讲咗个有关天国嘅一个差唔多系导演上下嘅嘢，即系解释下天国乜东东。然后咧就话嗰个内文咧就留翻今日。咁内文讲今日咧，其实咧我今日咧主要咧就唔系讲嘢嘅。我主要是因为第十三章嗰一共有七个比喻，比喻咧系我哋最容易去某程度上咧最容易了解。第二样嘢就系比喻其实冇一个好紧硬崩崩嘅解释嘅，因为比喻咧为一啲相信嘅，即系耶稣基督福音中讲嘅比喻，对相信基督徒嚟讲咧，其实可以用一个开放性嘅角度咧去睇。啊！呢個比喻嗰個意義係乜嘢？唔知咧，係我哋一個領會，用個信心去領會角度咧，可以幫到我哋咧去了解更多。咁第十三章既然係耶穌基督第三個嘅訓導啦，咁佢用比喻嚟到訓導，唔係直接講你應該點做點做啊。咁裏邊由主要都係講天解釋天國。咁我哋成日都即係過去開始講馬太福音嘅時候都提及過，究竟天國係乜咧？咁即係我哋唔容易了解。於是究竟係天國係咪教會？教會係咪天國咧？天國係咪出嚟嘅天堂咧？即係我哋可能要好多唔同嘅諗法，唔同嘅問題出現。然後透過呢個十三章呢七個比喻咧，其實可以幫到我哋分別從唔同嘅角度咧去了解。天国的即是一些样貌，当然你说是不是这七个比喻看完之后我们就了解了天国的样貌，其实不是，我们仍然是了解某一个程度上，但无论就帮到我们了解多一点天国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纵使第一个比喻讲撒种的比喻，我们在分别即三個福音都有啦，但係咧就三個福音之中咧，有少少即係裏邊有少少唔同嘅，不過呢個唔重要啊。雖然佢嘅描寫寫表記載方式係唔同，仍都係帶出咗個比喻咧嚟解釋天國嘅其中一樣嘢，即係某個角度去了解天國。咁所以咧，我今晚咧就希望希望聖神帶領我哋咧每一個人喺自己嘅生活經驗裏邊。去看这个第十三章的这一段的圣经，然后呢给我们自己去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反省，去看看究竟我们对耶稣所讲的，用这个比喻所讲的天国，我们怎么了解法呢？那原来希望大家是用这个分享的方式，就是讲出你的看法的方式，来到去我们研读这个十三章的。首先呢，我们读一读十三章的第一个比喻先，读到呢就第二十三节，23节，那就下面的方法了，好吧。 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他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 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义的听打。门徒前来对他说，为什么你用比喻对他们讲话？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妙是给你们知道，并不是给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为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不了解。这样为他们正应验了伊撒以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而要我医好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那么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吧，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即使使人听了话立刻高兴接受，但在心里却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即是指人听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即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实，有结10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30倍的。 唔该。嗱，喺呢一段里边咧，其实咧就即系佢嘅后面嗰几个字段重复解释呢个比喻嗰个含义啊，咩嘢石头咩意思啊，飞鸟咩意思啊，荆棘咩意思啊，即系喺度讲晒。咁咧，我就唔解释里边嘅嘢，我只系想讲一两个问题啫。一个就系、是、佢话有意听的听法第九节，咁呢个系耶稣对群众讲嘅说话嚟嘅。其实这句说话呢，我们如果再看看后面呢，43节呢、其实都是、有一个同样的说话的。那个时候二人要在他们的父的国里面发光如同太阳，有耳听的听吧。那换言之，哪个没有耳朵呢？当然表面上不是这个耳朵的问题，physical 的耳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心去听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同一的说话，所谓同一的说话就是、你讲广东话我讲广东话，如果我们没有心去听的话呢，都听不到、所以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那个所谓心有灵犀那类东西，就是你要不要开放自己去听那样东西。如果有些人说、他讲英文的，我都不是很熟的，怎么听啊？有些人呢就用心去听，可能他听不完每个字的含义，不过呢他领略到是什么。所以有耳听的听法呢，其实那个基础就是你是不是用心去听、用心去听，你是不是开放自己去听。我讲个很实际 的经验，就是今天我们机构 开 start meeting、因为我这排就忙到即是正式正下下，总之就不可以停下来。咁所以我冇乜心机嘅，今日哇，本来开两个钟头嘅 start meeting， 开到两个半，本来两个半之后呢，我就要参加另一个即係一啲学生嚟做实习嘅 presentation。咁终于呢佢哋开会开个 start meeting 呢，最后尾个位咩呢，就係、是、玩嗰啲 差不多半遊戲方式，是咩？係而家十一月份咪有啲為前列腺籌款運動嘅一啲人留胡鬚啊嚇。咁啊，我哋個老細咧就本來漏一兩個人做嘅，點知佢話誒唔做，咁於是咧佢 send 啦所有成個 centre， 誒、哎、希望啲男士個個都做，咁完全除咗我一個之外，個個都做啦，咁冇所謂啦嚇。咁嗰啲問我點解你唔做啊？我話第一，我唔會做呢樣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因為呢件事係籌款嘅，如果我唔會籌款咧，我留嚟有咩意思啊？係嘛？除非我留鬚，然後問喂，我留鬚你支持我幾多錢咁，即係咁就咁樣先。但係佢哋咧就唔係，佢哋即係留鬚就得冇有好多人咧都唔會籌款嘅，只係一兩個咧即係做籌款呢回事。咁啊，於是佢哋玩比賽咯，最後尾結局即係咩咧？睇下邊個所謂留鬚留得好睇啊，乜乜玩啲遊戲嘅喎。咁啊，整段時間硬，我呢度冇乜心機去聽呢咁嘅嘢，即係所以咧。佢講呢個時候咧，我就一邊出，你話嗰啲咁嘅文字係咪我聽唔明啊？我聽唔明講乜嘢，仲容易聽過佢正式開會嗰啲嚴肅嘅事情係咪？咁所以自在實際上係你有冇心去聽嗰樣嘢咧，係好重要噶嚇。所以我有意聽唔到佢講乜嘢。咁啊，耶穌就話用比喻咧向即係啲群眾講嘢啦。咁然後佢話點解咧？就因為天國奧妙係俾你哋係嗰啲宗徒啦，嗰啲係跟隨耶穌嘅宗徒啦，被知道嘅而唔係俾佢哋。點解？即係耶穌點解唔俾佢哋知咧？咁嘅後邊係解釋嘅喎，因為凡有嘅仲要俾佢富足，但係冇嘅咧，連佢所有都由佢奪去。佢以前咪講過咁嘅例子嘅嚇、啊，叫佢即係去發展啊，咁佢唔做嘛，唔做咪即係攞翻啦咁。咁於是係咩咧？就係、其實就話，如果一個人肯開放少少咧，去接受基督嘅福音咧，咁因為呢個開始接受咧，佢個心有所改變，咁越嚟越吸收更多，越嚟越了解更多，所以天主要俾嘅嘢越嚟越多，而喺呢度啦。但係相反，咪有啲人啊，我費事啦，陣間有啲咩麻煩又要我做乜，又要我做乜。於是就封閉自己，費事去聽，費事去接受啦。咁於是咧就。以後就越嚟越難去接受、我有時都要諗，我哋去個主君嚟朝聖，唔好搞我咁煩咁。咁我心裏面諗，你怕改變咧？主君可能佢哋有好大嘅挑戰要改變咁。啊，當然即係每個人唔同嘅諗法，我只係咁樣立啫，唔係表示人一定係咁樣諗嚇。咁於是，我即係呢度睇到就係話，其實我哋如果願意。